135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91.5升4.5，港交所500蚊跌9蚊，美团370.4升4.6，盈富基金30.32升4.4，阿里巴巴243.4升6，中国平安97.6升2.5，小米集团26.85冇起跌，中移动54.8冇起跌，保利协鑫能源2.76系升3.9，比亚迪股份216.2升4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12，瑞士法郎0.905，加元1.248，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98，新西兰元对美元0.744。港金系报16,56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6.81美元，卖出价系1,787.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有所谓病从口入，要食得健康，不少人对饮食更加谨慎和讲究。在今次疫情之下，有些什么应该多食，又有些什么食材应该避之则吉呢？健康飲食的定義是啲乜嘢？鄧達志同嘉賓伍志聰一齊講疫情下的食材。 今晚10:30，香港電台第一台，廣東廣西。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嘅隔氣彎管內有足夠嘅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檢查洗手盆、浴缸、座廁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在大数据年代，为什么大家连出行都不安心？ 亦都不是纯粹集中安心出行，而是对于整个资讯科技，或者我们叫数据科技，为什么个应用那么低呢？就是那个市民的理解程度不够高，即是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不知道搜集的数据是不是真的没有用。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在教学有心人当中，请来中大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课程主任王伟豪教授，教大家安心出行之法。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唉，今时今日仲讲快乐，会唔会太离地呢？快乐系一种奢侈品，定系每个人生活嘅必需品嚟嘅呢？ 快乐需要学习，亦都需要练习。 咁点练啊？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快乐到场，主持李秋婷。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发现快乐嘅奥义。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嚟到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啦，咁今晚咧，我哋又有一位老友记一齐翻嚟咧，同我哋倾下今晚嘅话题，疫下的食材。疫咧唔系即系飞天个疫嘅，系疫情个疫啊。咁我对面呢个咧就系 Eric 伍志聪。 Hello， 大家好，你好啊，大志。 系啦，讲食冇吴志聪系讲唔掂嘅， 冇咁系啊，讲笑啫。系啊，大家即系而家嘅经过即系超过一年咁滞嘅训练之后啦。我 超过一年啦，而家 超过一年噶啦。咁因为我自己呢几日啲面书嘅回忆啊， 系。 一年前究竟做了什么的时候，哇，发觉咦，真的跟很多朋友仔提一下，原来有很多朋友仔都是由可能即是你没办法，因为你出去没得吃嘛， 是， 那你就逼到你无论即外卖到你可能厌倦，逼到你自己要煮东西吃。那所以呢，我想过一年来呢，很多朋友仔由不喜欢煮东西吃就变到喜欢煮东西吃，由喜欢煮东西吃的可能现在都变成一个即是很半专业的厨神咁样噶啦，已经 我咧就去翻，即系你讲下面书啦，面书即系呢两日，即系我系喂，即系即系一路佢弹翻出嚟咧，就一年前咧，我喺尼泊尔， 系 嗰个系我上一次海外嘅旅游， 嗯， 系啦，嗰一次翻嚟之后就边度都去唔到啦， 嗯， 除咗三月突然之间有段时间系松一松咧，就过咗澳门， 嗯， 好彩过咗澳门一个周末， 嗯， 就系咪嗰阵即系澳门嗰个周末咧系最后一次啦，就是，完全冇踏出过香港。 你喺澳门嗰个周末，我都喺澳门噶， 系， 我都同你讲过， 系啊， 嗰个周末系我哋都喺澳门，不过我就过去食一餐饭。咁 我哋住咗落嚟嘅， 系啦，我系住咗一晚，我第二朝一早翻嚟，就 系 翻嚟之后一听就系吓，哇，点解会咁样噶？会唔会我坐嗰班巴士 有事啊？ 系啦， 我即系因为我哋有个朋友咧，就即系帮我哋安排酒店嗰个朋友咧，咁佢香港人啦，佢住喺路环，佢住喺路环咧，就竟然咧就呢个航籍嘅空姐咧系同佢同个 building 啊，佢公司要佢即刻留喺屋企，即系两个星期啊。咁佢都叫我哋小心啊，即系我因为我哋 接触 佢又招呼过我哋噶嘛，一齐又玩过咁啦。咁， okay， 但系 anyway 啦，咁喺尼泊尔咧觉得唉真系遥远啦，即系好似好多嘢都冇做到，因为尼泊尔嘅 trip 咧，因为过年去咗尼泊尔咧，之前有啲银行嘢要处理啊，又成喺大陆咧冇处理到翻嚟就。到而家啦， 系 超过一年冇处理到啦， 系 即系你谂下嗰啲利息啊啲， 理解理解，系啊，冇办法冇办法， 系啦，即系你完全面对，你唔好再去谂新外物嘅嘢啦，已经唔好再去谂新外物，但系我边啲嘢唔见咗，边啲 project 明明开始紧，而家都唔知即系会唔会即系复活翻啊之后，唔去再谂呢啲嘢啦，已经 系 啊，因为好啦，咁你又讲翻啲即系回忆嘅时候啦，咁念书呢几日嘅回忆咧好多咧。就同埋近排啱啱開年啦，新年咁啊開翻可以食夜晚飯啦，咁我即係我嘅工作都有需要同一啲朋友啊、客户啊開年啊聚一聚啊、見下面啊咁樣啊，咁啊臉書上咧亦都彈咗好多我哋一齊去順德啦， 係啊， 咁同埋好多朋友都話，哎呀，我哋好期望如果真係能夠通關嘅時候， 個個都話順德同埋潮汕，係 嗱，好多同我 呢兩個地方 順德啊，好掛住順德啊，咁即係包括我自己啦嚇， 係， 因為實在超過。十四个月啦，即系如果 冇翻过乡下， 系啦，冇翻过 咩政协嚟嘅嗰度， 我冇啊，因为我哋政协有两次开会都翻唔到去开会 嘅， 香港港区系冇办法翻到去啦。 系 咁啊，最紧要系挂住食嘢， 系 食唔到，真系冇好好享用过嗰一种地道嘅食材。 咪真系广东咧，广东论特别嘅食物咧。都是要讲顺德同埋潮汕， 嗯， 系啦，因为由食材开始，嗱，今晚咧我就讲呢个食材咧，就因为你系做食材嘅，所以一定要同你讲， 嗯， 嗱，我喺咪后之前咧，咁我就系同 Eric 就透露，即系讲几句啦，咁啊，因为我点解问佢咧，即系有关呢个话题咧，腋下的食材咧，我以为咧，因为咧喺疫情下边，好多人咧都会去买食材翻去自己煮又剩咧，会唔会你食材嘅生意咧系因为咁而飙升咧？ 嗯。嗯咁啊，因为小弟咧就食材嘅生意咧，我就已经冇做几年啦。咁啊，所以呢一方面咧， 你制成品噶啦， 系啦，我睇制数制成品啦。咁啊，反而就睇到个市面咧，系的而且确我谂大家见到嘅食材嘅零售店或者冻肉铺，所谓 大排龙噶， 而家真系成行成市啊！一条街你见到几间都有，咁啊都有好多朋友打嚟，哎呀，我哋开啊， 替代咗药房。 系啦，咁觉得突然间呢个系常态，突然间哇好多人因为要喺屋企煮嘢食啊，因为大人好啦， 小朋友就算可以翻学嘅，翻半日啦，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你食嘅食物一定，即系原材料嘅购买，你一定系多咗嘅。 系 咁，所以咧，对于原材料，即系食材店嗰啲咧，系的雨后春笋，开得好多好多好多。 但开得好多，唔表示你全部好生意嘅，因为咁样。 嗱，咁咧就呢、這个系都系我哋香港人一个特色嚟嘅。一谂到，哇，唔系、啊， 有样嘢店冚冚世界冇埋佢噶啦。 哎呀，租平啲、啊，而家个个都要、啊，好啦，咁可能就有啲人自己又失业啊，或者本业做得唔好啊，或者系 有少少本钱，不如就搏一搏、啊， 不如就试下啦。咁、即系而家呢个需求嚟嘅，咁、但系我哋自己行内睇咧，即系好多朋友问我，喂，啊，点解你唔开翻啊？我真系到而家都会坦白话俾人听，我系唔会再搭。捉落去开前线嘅食物零售， 点解咧？ 点解咧？因为 即系你哋做咗咁耐，咁有经验啦，已经 系啦。因为咧，咁啊，我就已经做紧一个，即系我仍然喺食品行业里边嘅。咁但系我做紧一个食品厂嘅供应啦，即系我做紧后边嘅供应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唔需要再花，即系亦都冇时间心思咧，再花喺前边啊。吓，因为咧做一个前线嘅零售咧。是需要好大嘅精神力量去推广嘅。咁而家反而我服务嘅呢就係啲前就係前线嘅零售点啦。我哋厂就即係我食品厂呢就係为佢哋服务囉。佢哋諗到啲咩食材，佢哋无论我諗大家都听众都朋友都知道，哇，你想食餸包、中式、西式、汤包、打边炉，你諗到嘅呢啲咁嘅即係ready to eat,吓一啲咁嘅食材咧，你而家比比皆是嘅，上网好，去到铺头好，吓你唔使煮噶，你买乜嘢都有，中西式梅菜扣肉、炆牛尾， 翻去蒸一蒸热佢得噶， 系啦，你翻去成袋抌咗落去水，好多汤全部都有，吓汁酱全部都有晒噶啦，打边炉成个汤底再连埋只鸡。个汤底就连埋啲牛肉，即系好多呢一啲已经越出越多。因为经过差唔多成年嚟咧，由一啲我哋有啲餐厅嘅客户朋友啦，初初觉得睇定啲啦，我哋都唔识做呢啲嘢嘅，都唔点做嘅。到今年年头啦，或者吓，或者旧年年尾圣诞节嘅时候，发觉，唔得啦，要面对现实啦，唔出都唔得啦，要改变策略啦。即系间餐厅个厨师佢冇得做夜晚生意，点啊？咁佢咪将一啲餐牌上嘅材料。嘅个送即个成个款式转咗做一个外卖包装，而个外卖唔系即食，仲要系你翻到去分开几包唔同材料，话俾你听，嗱你翻去一二三四，你就可以煮到其实喺我餐厅嘅菜式噶啦，所以成个形态生态都已经唔同晒。咁我对我自己嚟讲咧，就譬如你问翻个问题系，所以我唔会再踏足喺前线呢一个部分。即系我而家就会做翻我自己比较专长，我就做翻一个幕后嘅供应啊，或者帮一啲前线嘅客户点样帮佢哋谂到将一啲产品系做到出嚟啊咁样。 哇！即系我都觉得好劲咯，即系非凡咁样，即系喺向前，即系香港人都系穷则变，变则通嘅，系叻嘅，即系变得好快嘅香港人。 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从来都在这个行业里面长大了、啊、我自己做这件事就不是因为疫情的，是因为整个 你觉得个生意是应该这样去， 因为 疫情之前你没来现在开厂的了、之前 很简单，很简单，因为呢、以前就由初哎呀原旧的整个肉这样生急冻的买给客他自己搞，后来到我们要帮他即裁剪好了都是冻的，到後尾啲客已經係即係呢個係十年前嘅事啦，已經係 整埋汁啊，整埋 可唔可以幫我醃埋啊？醃埋之後半熟啊？喂，不如可唔可以幫我做埋全熟啊？咁呢個係即係一路我喺個行業裏面經歷到嘅嘢， 你見到嗰個需求啦。 係啦，咁所以我就已經喺十年前開始準備轉型啊，即係由以前淨係一啲凍肉嘅供應咧，就已經要轉到我哋係可以做埋成品俾客人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做咗好耐，咁當然啦，喺前幾年裏面咧，同好多朋友啊、餐廳啊、客户嘅時候傾，唔使啦，我哋都有自己嘅中央廚房啊，我哋都唔使你哋幫手啊咁樣。咁啊，到喺兩年前開始咧，就唔係啦。 佢哋其實唔夠噶，好多人好多所謂中央廚房根本係唔夠，佢唔夠位去做曬所有嘅嘢。 其實咧就因為咧大家都明前年開始咧個情況市況比較動盪啦， 係咯， 餐廳生意一唔好嘅時候咧，發覺最嘥錢係咩地方咧？就係個中央廚房。 嗯， 因为一啲餐厅集团嘅中央厨房咧，净系服务自己集团嘅啫，佢就唔系好似我哋咁，我哋 生意一缩咧就惨啦， 我哋服务好多客人 嘅，即系自己又要即系又要租金啊、人手啊各方面， 系啊， 你冇理由突然之间炒晒啲人去， 冇错，咁所以跟住咧就发觉，咦，好多以前倾落嘅客户就开始翻嚟啦，真系揾我哋帮手做嘢啦，要， 嗯， 咁所以反而喺呢一方面，我哋嘅即系。呢一種食材嘅生意供應啦嚇，咁就反而喺呢一年裏邊咧，我哋都仲叫做可以生存得到啊，即係我哋生存得到嘅意思咧，即係其實唔係話我哋做生意，我哋要求賺幾多錢啊？其實喺過去一年裏邊咧，我哋補到 唔蝕得多都算好少啦， 我哋補得到所有同事唔需要裁員，唔需要減薪， 係 已經係好叻噶啦。 我有个朋友旅游记啦，华嫂咧就话，即系佢几间铺头啦，咁佢啲仔仔咧有时即系月尾啦咁样，我阿妈好嘢，今个月咁啊，吓赚几多啊仔咁啊，咪阿妈蚀咗万零蚊就全部一齐，唔同之前十几万廿万，即系已经系好开心啦，因为你蚀少咗啊，唔系话你有得赚啦， 冇错 啊， 系啊，因为我哋旧年啊吓，真系喺呢个时间二月咧。嘅时候咧，我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好似你咁讲啦咁啊，喂，我成个旅程里边咧，我已经同我太太讲，我话你唔好再讲，究竟停学要停几耐？我一谂到就好头痛啦， 系 吓，因为我哋厂本身最主要做学校饭盒生意噶嘛， 啊， 咁已经停足一年有多噶啦，你谂到都几痛苦吓， 系， 咁然后哇，点算啊？咁我翻嚟，我哋已经系一路度桥啊，同我哋所有嘅同事开会，咁啊同佢讲，我哋可能要减薪啊，即系放缓啲出粮啊，保持公司嘅资金流咁嘅样。咁啊啲同事咧，当时第一个反应我记得好深刻嘅，因为我哋系冇决定嘅，我哋系同同事一齐去倾，佢哋同我哋讲，我哋愿意嘅。但你可唔可以一个人都唔炒 啊？ 系啦，同事系咁样讲，即系佢哋好互相，即系好守望啊！佢哋宁愿一个都不能少。咁我哋由旧年嗰个时候开始咧，到而家咧系一个员工都冇，即系离咩？ 除非佢自己离， 自己自动流失嗰啲人，嗰啲冇办法啦。如果唔系，我哋系冇人流失过。 你讲嘅呢个情况咧，咁样做法咧，我谂起即系讲紧喺五十年代啊，唔系五十年前添啊，五十年代嘅香港。嘅沙廠嗰陣時，香港咧就做原材料啦，就織布啊，做沙啊，咁啊，即係棉沙嗰啲嘢啦。咁咧收尾咧就一路即係一路落嚟咧，你發覺啊唔夠賺個做嗰啲，因為原材料啊嘛，嗰啲都即係叫即係佢其實都唔係原材料，原材料真係棉啦。但係佢即係已經係再上一級，但係上一級咧係只不過都係提供原料俾人哋嘅啫。咁佢咧就。好多當時工廠就移咗去台灣，就做棉紗做紗廠，香港做時裝啦開始。當然係最初係出衫啊、西褲啊、西裝啊啲咁嘅嘢啦，又再落去做時裝。咁喺好快咧，五十年代就搬去唔同嘅地方，山打根啊、台灣咧最普遍搬嘅地方。六十年代開始咧，已經時裝就上啦。六十年代尾咧，已經有香港時裝節啦，已經去得好快。咁咧就供應，即係雖然嗰時唔係。仲未去 high fashion， 但起碼咧，即係喺全世界嚟講，因為好多地方都落後啊，未開始做到呢個工業啊。咁香港咧反而係先行者，比意大利仲要快。咁咧就即係一路去到，即係去到九十年代初咧，咁香港先至開始北上，先至即係告一段落。但之間咧，就因為睇中嗰樣嘢咧，淨係提供材料俾人係唔夠啊。嚇，你賺唔夠，同埋亦都你 build up 唔到一個形象。咁好似頭先我聽，我就好欣慰啊，聽人哋講，因為一路都。即系我冇搞清楚，原来你几年都唔做食材啦。即系一路喺我同你最，即系我哋交往得最多嘅时候咧，你一路系食紧食材噶嘛。咁所以到而家喺我 mind 咧，我 mindset 仲系啊 ，Eric 系食材。所以连咧我设计嗰个即系个讲题，今晚讲题咧，都系按照你过去。即系你哋个业务嗰方面嚟咧，去设计呢个题。 系咁唔紧要嘅，我都仍然喺个业界里边嘅。系啊，真系个食材里边咧，的而且确我想大家都看到的 而家食材係林林種種多咗好多款式，嗯、即係我諗咁講，應該喺行業裏邊咧，從來其實佢哋都喺度嘅。不過咧，以前喺消費者嘅層面咧， 冇去留意到 你冇留意佢， 係啦， 係啦，因為咧。即係無論你食到滿又好，你煮到滿又好，喂唔係喎，有冇啲花神啊？咁當然啦，我哋要好多謝即係各界唔同嘅朋友拍好多上網片啊，煮餸教你煮嘢啊，咁、 嗯、 好、 嗯、 有趣，好多好好睇嘅，令到你哦，我又試下呢啲啦，試下嗰啲啦。呢個係其實一件好有趣嚟嘅，好有趣嘅事。咁當然啦，喺入口商或者供應商嚟講，都尋求到個出路啊。 嗯， 吓，因为如果唔系佢入咗货，即系你知啊，冇晚市啊，个堂食啊，嗰啲生意跌咗咁多嘅时候，咁点样嚟咧？咁但系好，即系都系呢个其中都系一个本土嘅香港自己经济里边帮到手嘅少少嘢啦，吓，所以令到大家食材认识多咗嘅时候咧，好啦，认识多食材咧，对将来有咩好处，或而家有咩好处咧，就系话哦，好啦，咁啊令到大家生存空间会好好多。你懂得去叫嘢食，你懂得食材嘅时候，你去到餐厅，你哋嘅要求都会多咗。其实过去几年里面咧，我睇到飲食业香港嘅一个萎缩，因为追求嗰种高毛利啊，追求一种要攞升攞一啲fine dining 感觉嘅嘢咧，反而对一啲食材上嘅真系要求或者认识嘅食材咧，冇系肤浅咗。完全膚淺咗成個行業，咁但係而家唔係啦，因為有消費者群面即係層面啊，去要求嘅時候咧，咁你逼到啲廚師咧，唔係啦，佢哋要用心啲去用食材， 嗯， 即係我覺得係行業一個幫到手嘅嘢，咁但係當然我要睇下將來嚟緊嘅發展係點樣，因為如果唔係咧，喺前一段時間裏邊咧，我諗好多消費者會同意就係話，你出去食飯你俾咗好貴，但係你食嗰啲咩嘢咧？大家都知道租金咧食咗你好大部分嘅钱，咁、所以喺食材度佢成日啲餐厅要将就啊，咁而家咧就反而我觉得啊有个空间俾大家，咦放翻大少少，将啲食材摆第一位。 好，咁我哋咧先嚟听只歌先吓，张韶涵嘅《隐形的翅膀》。

因为个个都买柴翻自己煮， 系啦，因为个个都要煮啊， 系 啦，咁你点样处理？因为实在之前太多时间逼到你要识得煮啊，识得去处理啊。我睇到自己好多朋友都会摆上网，咁啊煮咗啲乜嘢啦，我又试咗啲咩嘢啦，我又试咗啲咩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其实呢样嘢咧，我自己睇咧就系话调转个角度啦吓，乐观啲睇嘅时候咧，呢个系好处嚟嘅。呢个系好处，呢个对整个行业嚟讲，嚟紧都系好处嚟嘅。即系头先讲过啦，因为大家对食材认识咗嘅时候咧，你无论出去食饭啦，第日出得去食饭都好咧，你就会比以前识多好多。你就知道究竟你出去食紧饭嘅时候，你食嘅嘢值唔值得啊？点样去拣选你嘅食嘢嘅地方啊？咁咧，你就会帮手推动到嗰个行业里边咧。嗰、那個廚藝啊，餐廳嘅對餸食即係菜式嘅研發咧，係會係要上嘅。 嗯， 即係呢個我自己即係你樂觀啲係咁睇啦。係啦，咁啊食材就不過同時間咧講嘅食材好似又多咗，但其實咧因為啲運輸啊，啲運輸咧其實係困難咗噶嚇，即係大家實在香港人咧都好幸福。因为以前当正常的经济活动正常的时候呢那个香港的物流运输太方便了。空运啊船运啊全世界你想到的食材呢你冇办法你冇嘢找不到 的。 是的。你一定找得到的香港。咁呢反而现在呢就相对地有时会少了甚至乎会贵了。因为飞机的航班少了船少了。 哦是。 运费其实是贵了的啦即是大家俾大家知道不要想着哇咦应该去加价哎呀你趁这个时候你好生意咩还加价其实可能。 但明白它背后的cost。 日后商供应商 是啊 整个物流链其实物流呢成本呢是没有便宜。 好多人会说啊为什么内地不买龙虾不买澳洲龙虾那龙虾不是很便宜是便宜了。但跟住即係我諗你個運輸度真係唔會平咯。 嗱、好短時間啫，而家嘅我琴晚就琴晚同海鮮檔老闆一齊食開年飯，我都話貴翻曬啦，來價都貴咗啦、 嗯。 因為好啦，你嚟咗一段時間，啲貨平啦，咁永遠唔會有人永遠做蝕本生意。係 冇錯， 佢最多咪唔賣嗱， 佢唔去捉咯，由佢咯。 唔係啦，唔去捉，或者我賣平。我咪喺当地卖平得唔得啊？ 嗯， 系咪？我当地卖平，我悭咗个运输费啊，我悭咗好多功夫啊。其实即系呢个世界嘅人都系会转动嘅，大家都会谂巧嘅啫。咁、所以咧，但系认真嘅就系话运输费用咧喺过去嘅一年里边咧，只有增无减。 嗯， 算期越嚟越难 book 飞机，大家睇到啦。你有几多飞机飞啊？ 嗯， 即系唔好谂住啊！大家唔飞得嘅时候，你唔好谂住啲飞机仲系好富，即系好充裕啊！运输你寄 DHL 好，即系任何呢啲嘢都容易咗。其实唔系呢啲嘢全部贵咗，然后本地物流嘅费用成本，我话俾大家听系贵咗好多，因为个需求量突然增大咗好多。 我有朋友佢系做鲍鱼， 嗯， 做干鲍，做干鲍咧，即系佢自己做干鲍嘅，跟住即系。亦都即係煮埋另外汁啊，咁你即係好方便你煮嘅翻去。咁、但係就因為個貨咧個廠喺內地，咁咧就即係鮑魚本身係南非養種啊養啦，咁咧就喺內地做完之後就運落嚟香港。但係啲車啊啲好麻煩啊，而家啲運輸，所以好多嘢即係根本唔可以承繼以前成個雪車，即係個冰。即系冰冷讲啊，冷冻嘅车送嚟咧，而家唔得，咁咧就要即系分好啲人手，好多时间，同埋好多人力物力咧，先能够拎得到啲嘢。 系啊，成个形势系完全唔同咗好多嘅。咁唔好讲远啦，就系讲我哋同中国国内啦。你见到新闻会话俾你听，即系就算你唔真系知道内情都好，你睇到，咦啲中港车司机又咁样，中港车限制又多咗，系咪？ 嗯， 咁你自然就冇以前一定冇咁频繁嘅，你所有嘢冇咁方便嘅时候，你运输嗰样嘢咧，你就冇咁容易，然后个成本就贵咗。然后喺香港咧，突然间你见到嗱，即系一年嚟咧增长最劲嘅行业咧，我成日都讲得两个嘅啫，一个就系物流，一个咧就系做即弃，即系嗰啲胶兜啊，你啲外卖饭盒啊， 系 啦。 系我成日觉得 即系蒸汽 嘅 食 嗰啲餐具系，我就觉得咧呢一年嚟咧系得呢两个行业咧系只有劲升嘅啫， 垃圾都劲升啊！ 哦，垃圾咧系制造劲升啫，但系收垃圾系咪劲升咧？我又唔觉得系，即系如果以行业做生意上啊。咁但的而且確咧，你製造嗰個咧，佢的而且確需求係超級增長噶嘛。 嗯， 係啦，垃圾當然啦，都係增長咗啦。但係究竟係咪幫到啲回收業咧？咁呢個我真係唔識啦。嚇！但係好明顯地，你用膠兜啊嗰啲嘢，你用多幾多啊？全香港都要叫外賣嘅時候，哇！你諗下幾犀利？即係呢個行業係好勁嘅。即係嗱，呢個係另一種食材啊。呢個係另一個材料嚟嘅，即係唔好睇少呢個材料啊！即係你買外賣啊，你呢啲嘢嘅時候，嗰個材料係冇少到。仲有咩咧？做啲保温袋。 哦，係， 因為大大小小嘅任何食材店啊、網上商店啊，買急凍嘢嗱，點解咧？大家可以即係俾個問題，大家你一路而家出去買嘢，咩食材都好啦，煮熟好生好，你發覺所有嘢大部分咧仍然處於一個急凍。或者是一个超即是一个冻的状态的。你不是找得太多是可以常温摆在这里的东西。 嗯嗯嗯。 这个是暂时真的比较少。因为在食品包装上这个技术呢是未做到的。 嗯。 我 常温用一坏就很麻烦。 是啦，因为我在过去一年里面呢，我有很多客户找我们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然后他要求是什么呢？常温。 嗯。 是啦，我电话到怎么跟他讲，真的对不住，做不到。技术上而家未做到嘅，有一啲开发紧，但系就未做到。咁啊，所以咧嗰啲保温袋咧好厉害啦。 仲有盘菜啲盘啊， 盘菜嘅盘系啊， 因为你一盘盘咁拎走，你唔会收翻佢噶啦嘛。 哦，系啊， 即系你谂下过去呢两个月，即系香港因为过年啊，啲人啲盘菜订，我都你谂得出嘅地方都有盘菜。 系啊， 净啲盘菜多到咧，净周围都系盘。即系完咗之后，佢冇人回收，几犀利嘅啲盘。 好啦，咁我又可以讲少少咧。我哋自己厂都有帮啲客户做盘菜啦。咁啊，然后我哋有好多材料咧，一早订定咗噶啦。即系因为我哋一早计划，我哋由旧年中秋节嘅时候已经做噶嘛。即系我唔系突然间做嘅。 冇错。 咁然后咧，就我哋都订好晒啲盘啦。咁好咧，后屘发觉你知啦，当后屘突然间嗰个限制你成个过年前同你新年都冇出食饭嘅时候。盘菜咧就已经变咗一个上街嘅选择，系啦，咁咧突然间好多餐厅咧就基本上你去到嗰个时间里边，你叫都叫唔切啊，咁啊点啊？咪市面有咩要咩咯？你铝盘好，梯盘好，石盘即系有咩？ 佢冇货啦， 然后甚至乎咧，有一啲餐厅咧，我知道咧，佢哋揾咩咧？瓦煲啊， 系， 唔好理佢啦。唉，个阿煲$30都好啦，最尾即系你买一盘菜都几百蚊啦，1,000+嘅时候，嗰$30俾咗佢啦，都系一样咁样做。 我都知道有铺头，因为佢哋做得比较贵啲嘅，就唔系盘菜，即系一盘咁有其他嘅嘢啦吓。佢哋系用只瓦煲俾 瓦煲俾，系啦系啦。我亦都见到有啲盘有个地方出一个盘菜咧，系好得意嘅。嗱，你买个盘菜，梗系成盘嚟啦，咁嚟打开好靓，砌好晒啦。咁咧有个地方咧，佢出一啲都贵价盘菜，然后咧全部分开晒所有嘢， 你自己放， 你自己翻去砌。 佢 list 咗1,2,3,4，边个放底，一放一底， 系啦系。 咁你全部抌晒落滚水度煲，每一袋成袋煲， 系啦， 就冇成个煲， 系啦系啦，都有呢个出现过，都见到有。 唔系都系聪明嘅呢、這个做法， 系啊，都 你每即系、就是、你每一种食物咧，你放埋一齐，其实都烦嘅，成嚿嘢拎走。倒不如咧，你就一层一层咧，你搭咗落个盘度，然后之后咧，你整翻热又放翻落个盘度。 系啦，呢个都系有好有趣嘅。 系 系啦，咁啊，即系你见到盘菜，大家而家倾下偈咁样啦。咦，盘菜从来都谂住系中式啊，或者阿达志你围村啊吓咁样嘅盘菜。而家你睇到呢过去两个月里边，你乜嘢菜式都出盘菜啊？你上海好，东南啊， 麻辣都有啊， 系啊，麻辣。总之你乜嘢谂到嘅，佢都可以叫一个盘菜出嚟俾大家。所以咧，你话咧，即系喺呢个咁嘅疫情之下咧，令到咧几多食材嘅转变，又唔得都变得。 食嘢嘅方式 系 嗱，之前我哋都笑啦，突然之间盘菜兴起咧，10年8年前， 嗯、 哇，咩地方都有盘菜。咁笑完一轮之后咧。到而家唔再笑啦，即系因为系个疫情嘅情况啊，成个社会嘅情况咧，觉得 佢真係好實用啊！尤其過時過節，唔好搞咁多嘢啦，買個盤菜翻嚟就搞掂佢就算啦。食完嗰餐，即係唔好湯雞殺鴨啦，唔好似以前咁樣。 係啊，因為太複雜，唔係同埋因為你買唔到咁多料啊，同埋因為 你呢個冇飯啊， 係啦，同埋又同啲餐廳都有傾過咧，我點樣做外賣？我點樣喺嗰啲時節裏邊，我點樣可以出即係八個人嘅餸啊，六個人嘅餸啊，俾你分開曬一兜兜啫。其實佢哋處理都好辛苦啊。你冇嘢揀得過真係一個盤菜，我無論你做普通嘅。好精致嘅都好，呢个都系对个厨房啊，都系比较方便啲、简单啲嘅方案嚟嘅。咁当然啦，呢几日咧念书里边咧，达志我哋大家朋友好挂住，好挂住去你屋企嘅厨房 嗰几廿年嗰样嘢， 系啦，冇错。 如果唔系当时，如果唔系因为我妈妈生日咁一路搞，即系请好亲戚咁整整下请朋友，整下变咗件事，变咗好多朋友过年嘅事咧。香港人對盤菜認識是冇咁清楚嘅， 係啊，冇咁清楚。係啦， 真係由即係個起源由嗰度嚟嘅，即係不得了咯。諗下諗 你諗下，我 哋再計翻轉頭咧，其實就應該咧，即係我哋屋企係咁樣，即係請朋友食咧，就應該係 way back 到，即係一路都有，從來都有。但係真係一件事，每年咧，就因為我媽媽係生日係過年啦，咁咧，所以咧，我哋就喺正常年初三做啦。咁咧再落嚟咧，就係九七年嗰年咧，係九七年回歸嘅一月。咁咧就即係嗰個除夕啊，咁阿劉建威同埋雅思當時仲係在生啦，咁我哋老友記啊嘛，就傾啊，我哋有咩可以做咧？最後啦，回歸之前最後一個除夕，不如喺你屋企嘅祠堂嗰度做盤菜啦，咁樣咁亦都有啲朋友即係又唱歌啊，又盛啦，咁樣就好開心，好好玩嘅，咁咧就做咗一個好開心嘅晚會，好多 media 嘅朋友，咁一爆就個人就寫啦呢件事，咁咧然後咧旅遊發展局咧就即刻。嗰年回歸呢個千人盤菜宴啊，咁喺呢個天馬南嗰度做咧，咁呢個就係香港盤菜文化嘅開始，即係都係由平山個祠堂落開始出嚟。 係，喂，都幾有趣啊！呢個即係你話盤菜咧，即係由一個食材咧，即係啲盤菜咧已經其中一個主要食材呢個即係個我呢排同朋友傾偈，坦白講，我自己廠又幫人做幫客户做盤菜啦，我自己咧見。食都唔少，系我即系我坦白讲，我自己对盘菜里边都有啲攰攰地啊，系有啲疲劳 咗啦，系咪？ 系啦，即系虽然味道几好都好咧，你都系即系你突然间短时间内太密集啊。 好啦，我哋又嚟只歌啦吓，四季陈奕迅嘅，即系四季转移，但我哋食盘菜嘅心咧，好似冇停过。好，阵间翻嚟再倾。 我一个不知的欺骗，如天空的污染，终于都上演。我记起那年暑天，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情路上跌损，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常记得当天冠心的一天。隻心酸小孤燕，半枯干的枝枝于窗边发展，我记起那年的冬天，半蒙半笼困于茧里面兜转，缘分未看穿，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

佢生活多姿多彩，感情饱满，见识不凡。佢将生活结合佢读书嘅视野，写出咗求学与人生嘅相结合体会，尤其显现佢嘅心得。 在故事一文之中，写到他在剑桥读书时候的一位老师，他教书很动听，其中一科刑事法尤其叫做直无虚设。吴女士写到老师最特别的观众竟然是他六岁大的儿子，每日晚上儿子上床就充满期待地挨他爸爸讲故事，要他讲个罪案。就这样，这位爸爸不用凭空编造故事，亦都可以消磨到他儿子长大成人。 吴凯儿今天读到有人重温他九十年代那个教授的故事，又不知道有怎样的感慨呢？毕竟那是往日的足迹而已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七情六欲》，作者吴凯儿，由明昌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哇！唔经唔觉 ，Eric， 我哋嚟到咧广东广西星期四晚最后嘅一节啦。 系啊，真系好快。 继续同吴志聪讲下腋下的食材啊。其实食材以外，我哋讲咗好多好多，你讲食嘅常态而家香港嘅。 系啊，因为 新常态我应该讲。 冇错冇错，因为个食材里边咧，咁即系大家其实食材都好啦，最尾你都要煮熟佢食咗落肚嘅。咁无论系我哋自己喺屋企或者或者系餐厅都好啦。咁其实我谂大家都面对紧个新常态。 嗯， 系啦，即系唔系话啊，你自己个人喺屋企自己去买餸咁样。其实餐饮业里边好多朋友都要面对一个新常态、嗯、啊，因为你知啦，我谂大家都知道啦，或者有经验都知道咧，当之前未开翻晚市嘅时候咧，你去间餐厅咧，佢成个餐牌咧，可能佢得翻三分一，甚至乎一半，得一半至三分一咧嘅有得供应， 系。或者佢索性整個新嘅 menu 係兩三個套餐， 係啦， 即係套餐入邊有得揀嘅， 佢簡化 三種嘢係啦， 佢簡化咗啲食材啦， 係啦， 因為佢唔想入咁 多 貨，係啦，冇錯冇錯，佢又減少人手啦。 亦都咧，其實咧，因為咧，佢好多人夜晚食唔到嘢啦。之前即係嗱，我自己咧已經講過好多次，六點鐘唔俾人做生意咧，其實 ridiculous 嘅， 嗯， 因為六點鐘之後你係咪唔搭地鐵唔搭巴士係搭噶嘛？即係我覺得咧係即係你話規定幾多個人食，我覺得係應該。但係即係咁樣啲人嘢好慘嘅，做夜市啲就係咁死咗嘅會嚇。咁、啊、咧，但係咧就我哋咧變，因為咁嘅情況咧，我哋變咗咧就食一個長嘅 lunch、 嗯。 即係有啲餐廳，有啲餐廳淨係知道你咁咧係分啦兩個鐘頭、兩個鐘頭、兩個鐘頭。 冇錯。 但有啲餐廳比較譬如好啲嘅餐廳啊咁咧，我哋真係有一次十二點鐘坐到六點鐘，咁咧就亦都好開心，因為週末去啦，咁啊傾偈又唔使趕住翻工啊飲酒啊咁咧。 嗯。 即係從來未試過，又好好，即係食完曬之後，夜晚唔再食晚飯啦。 係， 咁咧就成個人即係健康咗添。 健康咗係嘛？係，即係我諗常態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有少少慢活咗 嗯， 慢活咗，因為你多咗時間咧去享受你個 lunch 啦。慢慢講啊，係咁即係喺度嗲嗲幾個鐘頭可以。 冇錯，呢個有一個啦，跟住系，其实中间好多呢段时间，即系除咗我吓，我真系属于好唔健康嗰种人啦吓，即系实在吓一个人夜晚喺屋企太有时太愁啊，太闷啊，咁啊不停喺度饮酒，一个人自己啊，即系卖唔去嘅。 我就好彩咧，我系一个自己唔饮酒嘅人。 系啦， 当我自己过，我唔饮酒嘅。 我反而就系我会啊，我喺屋企系会饮。 系 啦，尤其是即系夜晚啊，放低一两个女瞓觉啊。咁你就啊，突然间嗰刻觉得我真系放松少少嘅时候，你就谂下嘢嘅时候就会饮酒啦。 嗯， 咁我会啦，咁所以又唔健康啦。咁但系喺呢段时间里边咧，有实在好多朋友健康咗好多嘅、哦，即系早睡早起啊，夜晚饭喺屋企食少咗啊，系真系呢样嘢，即系多咗好多嘅。 尽量喺屋企食， 就喺屋企食咧，就有時啲朋友即係唔係多幾個咁咧，附近住嗰啲咧，唔好煮啦，你哋不如過嚟食，亦都唔好出街食啦，唔好嗌買外賣啦，始終係味精咁咧。咁我個即係講心句啦，以前我就好少喺屋企食飯，咁咧就變咗我屋企嘅姐姐咧，就佢就開心啲啦，因為有啲嘢做啦，而家終於。咁as far as 你唔係晚晚嘅話咧，咁佢都好開心，即係會見到一個禮拜有幾日都有兩三日有朋友嚟食飯啊，咁咧。都是很開心的事嚟嘅，咁即係有，即係同朋友之間的連誼同以前又不一樣咯。 你又同朋友啦，咁亦都好多人同屋企人嘅相處時間啦， 多咗啦， 多咗好多。因為實在你之前喺六點後冇得出去食晚飯嘅時候咧，你基本上係冇人可以有一個任何藉口啊，或者點樣，我要出去同人傾嘢見面係冇啊。 我最怕咧，即係星期四晏晝有人約我，有啲嘢傾啊定點咧，跟住我就慘啦，因為即你叫我去哪度好呢，至到十点半之前 才能到。你要看这段时间真的不知道怎 么办。有些时间呢我只能奔跑回来，好像我有两个家可以回 来。 那就试探去一个呢就够钟那又回来港台。但都是惨了，以前就不是。我试探找即是在即港台附近找个 coffee shop， 我坐低就可以做嘢，飲杯咖啡，等到夠鐘，差唔多夠鐘我翻嚟。但係而家就比較弊咯， 係啦，冇，即係六點後就，所以變咗就係逼到大家翻屋企啊！你對屋企人多咗。 搭車都好慘嘅，搭車嗰段時間一放工，哇！你快啲放工啲人好，人哋放工人哋好翻屋企啦。如果唔係你翻唔到，因為就夜啲啫。 這個即係變咗大家常態。咁所以咧，其實跟住而家即係大家有晚市啦嚇，有翻個零禮拜啦。咁我睇到個環境咧，又唔係真係有一種預計式嘅報復性消費。即係唔係話哇一有翻晚飯即刻 B B 萬能衝下出去啦？即係除咗第一晚。 系啦， 第 一晚 系 好 犀利， 好似啲人都系都惯咗翻屋企咯，翻屋企咯，咁即系咁样嘅。而家都系有啲人。 第一晚我好多朋友问啦，第一晚就好忙啦，星期五晚就冇 booking 啦， 系 吓星期六日啦，跟住嗰啲咧就、 我哋 book 唔到位添啊，好多即系我想去嘅餐厅 book 唔到， 都有好多系啦，咁啊，但系你又系。即系突然间，大家当然啦，你问咁耐系会出嚟食翻一餐，但其实究竟你又会出得去几密几多咧咁嘅样？所以咧，我哋觉得就系、始终咧，今年里边咧好多朋友或者我哋嘅客户啦吓，都系佢哋都系个展望咧，都系喺屋企食嘅。系啦，即系无论喺生嘅食材啊，即系我哋煮好嘅送菜送包啊，仍然都系谂紧好多依啲计仔。因为大家都知道惯咗，同埋有啲朋友即系亦都会知道，哦，咦，你出去食饭，唉，好啦，呢段时间尽量，有时有小朋友啦，有小朋友呢啲咧，你尽量都唔想连累到屋企啊，或者唔系因为你想出去，哎呀，同朋友食下饭，聚一个餐，然后你就万一不好彩地被感染，你其实就连累咗成个屋企噶嘛。 跟住学校啊， 系啊，呢个就好麻烦嘅事嚟噶。咁所以咧，大家在这方面会想多了，会 consider 会小心多一点 的。甚至呢有时呢就、即以前我们吃完饭都会 post， 即是、跟朋友吃饭，现在呢免得过是不 post， 是啊，不要 post， 免得过不 post， 费事即有什么事令到麻烦了人。最近我们 post 最多人的一次呢就係、剛剛過嘅星期日咧，就因為我哋兩張台，每張台係四個人啊嘛， 八 咁咧，係啦，八個咁啊，但係八個人一齊同埋個大柱一齊影嗰張相都唔登，都唔好 post， 淨係 post 咧係四個人嗰張相就算啦。咁已經係近期最多人嘅相嚟噶啦，即係大家都將所有嘢咧冇啦，靜靜地啦，收埋佢啦，咁樣即係完全係連咁嘅態度，即係過去嗰陣時百花齊放啊，擺好啲嘢出嚟，而家都唔夠膽啦，唔會再做啦嚇。 冇而家冇辦法啦咁樣，係啊，咁同埋我覺得自今年咧，另外啲食材咧就係、其實大家唔覺得食材平咗， 冇啊，冇成， 其實 係啊， 其實真係冇平過啊！我記得一路睇翻落去成件事，哇！你當然啦，啱啱過年啦，過年有啲供應咧就一定係貴啲啦，啲海鮮啦、雞啊嗰樣嘢係貴咗啦。咁啊然後其他食材咧，其實整體上係冇乜平過。唔好话，因为出边经济唔好啊，环境唔好，咔啦咔啦咁样咧就平咗。 但好神奇噶吓，成个世界都系嗱，除咗我哋而家讲食材啦，冇特别平到啦。楼价有冇特别平到？租金有冇特别平到？ 租金啊， 有啲业主会调整啦，我自己屋企啲铺都调整啦。 即係自動調整咧，好客唔好想佢走啦。但有啲業主唔係一定咁嘅，就要加添啊。 嗱，如果餐飲業嘅朋友啦，即係如果我好多朋友聽緊我講咧，就佢哋其實好想我幫佢鬧下添㗎啦。因為好多就係個個一見面咧，我哋見得翻面嘅時候咧，個個都其實喺度鬧緊，即係。 唔係真係好，真係好好好冇好冇良心咯，完全 就冇減過啊！哇，唔係7蚊都唔 想加， 點樣咁啊？ 簽收仲想加，即係都費事要求佢減啊！但係都仲想加，咁先至離譜。 反而你講咧，就你知我舊年自己搬咗啦， 係啦， 喺住宅上咧，啲租就有得傾好，有啲傾好啲啲喎。 系 啊，即系如果你揾住宅嘅话，有啲区域啊，或者系 有啲商量， 有 商 量 系 啦，即系有啲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唔想抌啊，即系我嗌多几千蚊，我痛多两个月，我不如租咗佢有个好租客嘅话，我就租咗佢就简单啲啦，咁样。 嗯嗯。 所以反而呢个空间大咗，我唔可以话低咗，即系唔可以话跌咗，系可以议价嘅空间比以前大咗。 系。 系啦，嗰个情况我 但商铺系比较弊啲。 系啊，商铺系啊，即系呢个我又唔识个行业啦。不过系啲朋友讲翻出嚟，哇，其实减嗰啲减咩啫，都唔知减过乜嘢。 嗯， 有啲甚至乎系冇减过。 嗯， 吓或者即系嗰啲业主做其他嘅方案嚟帮手，咁佢哋对佢嚟讲，唉，你帮得我乜嘢啊？即系我呢头唔使开工咩？ 嗯， 即系。始终我今日晏昼同啲朋友倾偈，佢话啊，我餐厅下个礼拜一先开翻夜晚噶，我话吓，佢话喂，你估讲咁易啊？你唔系话你今日宣布听日开得翻，我就可以筹备 好啲整啊！ 我要调整翻啲人员啦、啊。究竟我餐厅里边嘅食材或者材料，我系咪具备啊？或者佢哋懒散咗一段时间两个月啦？究竟你 系咪咁快手啊？啲嘢系咁顺啊？系咪？ 系啦， 你都唔够胆啦，都 系啦。你自己佢哋老板都要喂试多两次菜式，你真系做得翻个水准先。因为而家最怕就系你开得翻唔系大晒，啲人出嚟食饭，你个餐唔好食，唔直情唔嚟咯。大话选择或者甚至唔自己屋企煮都得系嘛？你煮得唔好食，佢哋而家压力仲大咗。咁啊，所以都睇下啦，同埋好多。餐饮业的朋友都是担心不稳定，你今次说回到夜晚不知道会不会又 来 过,、啊 又來 過啊、 所以他们对于请人、啊、去准备餐牌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上个星期有几天呢，就我们约吃饭那件事呢，就林林声约的快点，不要迟了， 是 因为不知顶一整整一些不即不听话，即那些人走出来又整一波出来就麻烦了、就连见面都没得见了，我们这样就快手啲要做嘅，快啲做咗先啦，咁咯。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系几有趣噶，几有趣。咁同埋如果喺食材咧，我谂今年聚餐咧，即系出盘菜之外咧，大家就吓学咗我哋加拿大人咁样啦，一人煮一个嚟啦，亲戚朋友系啊 potluck 啦，啊大家你又煮一个，我又煮一个啦，咁啊唔使聚埋一个厨房煮得咁辛苦啊。 嗯， 因为即系虽然啦，即系譬如我妈咪咁都系已经煮到佢都头都晕埋。即系冇晚饭嘅时候，日日都喺屋企。你其实即系作为一个你要煮饭嘅人咧，你每日要谂煮唔同嘅嘢，就算简单到佢同我爸爸两个人食都好啦，对佢嚟讲系一件好辛苦嘅事。一个礼拜七日都冇得食嘅事，冇得出去食嘅时候，七日都要谂足咁多嘢咧，系好痛苦啊。 嗯， 即系所以我大家啲压力咧都可以放松，即系起码。放松下，尤其我爸爸嗰啲又唔中意外卖啊，呢样嗰样， 一定要煮嘅喺屋企。 喂，咁佢哋咁，因为佢两个自己住，佢哋又冇吓，冇呢个 apps 可以叫我去卖到我哋，咁所以就有一啲中年嘅我妈咪级嗰啲朋友仔咧，系辛苦啲嘅。咁、 我系讲到呢度咧，即系我哋差唔多今晚就嚟完啦。我谂下咧，即系其实应该真系揾一个。即系揾一晚啊！即系讲下大家即系饮食行业嘅人嘅苦况。 嗯，好啊！ 即系 好多朋友想 佢哋面对紧嗱，即系我哋两个，因为我哋唔系前线啦。 嗯， 即系我都有前线嘅少少嘅嘢，但系咧，即系我当然佢哋嘅问题我知道啦，但我唔可以讲，即系喺个节目唔可以成日讲紧我自己嘅嘢啊嘛。 嗯， 一定要讲下即系其他人啊，或者佢哋好多人其实做饮食行业，好多人更加大嘅生意，即系佢哋面对嘅苦况啊，嘅难，即系个难堪嘅地方，即系冇人知嘅咯。 啊！我哋可以讲，我哋集合下佢哋嘅意见之后，我哋代佢讲出嚟可以。 一都可以，即系嗱，而家目前我哋仲系 studio 得两个人啦，即系集合下佢哋嘅意见啊，甚至即系我哋可以封 in， 即系同佢哋倾下， 即係你哋幾個，即係揾幾個朋友，即係你可以講下啊，你哋個問題啊咁樣，都係一件好事。 係啊，俾佢哋吐下苦水，亦都俾啲朋友真係知道過。個業界嘅慘況， 真正嘅受懷喺邊度啊？即係你即係香港飲食業係好重要，即係飲食喺即係好多全世界好多重要嘅城市飲食業都重要，但係香港咧其實真係好有代表性。而佢飲食如果有香港飲食業呢個問題嘅話咧，香港好多其他嘅範疇都好大嘅問題。 因為飲食業係主要一個行業啊，帶動旅遊啊、本地嘅經濟之外，咁飲食業係永遠都輔助其他行業噶嘛。你做咩生意或者你咩朋友聯誼家庭，乜任何嘢你都係需要噶嘛。咁即係喺餐飲業就好簡單啦，中菜、中式嘅酒樓冇曬所有團年、春茗。 結婚都冇啦，壽宴乜都冇啦， 係啦，呢個就係對中菜裏面一個最大嘅打擊啦。 嗯， 呢個唔使諗啊，即係行裏面好多朋友都知啊，因為哇，以前春茗呢啲時候好忙噶嘛 ，support 即係應該係可以好忙接春茗啊，唔同社團啊，唔同公司啊，開年啊呢啲嘢，而家全部唔使做。 嗯， 相對簡化， 但係都好，即係我覺得都好佩服香港，其實好多香港人咧，佢哋仲係沉得住氣。即係其實佢容忍緊咁多壓力㗎，即係都唔知點辦啊！即係疫情過咗之後點計數啊？完全即係都苦況好大㗎啦。但係咧，佢哋都即係有，我覺得佢哋沉得住氣嘅，即係唔都未造成一種即係一個 traumatic 嘅一個破壞性嘅聲音出嚟。 嗯， 好啦，我哋今晚咧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嗱，多謝 Eric 啊，咁咧就希望吳志聰翻嚟同我哋再傾有關食嘅方面嘅香港嘅唔同嘅範疇。好，聽晚星期五。咁啊，絕嘅講題咧就社交媒體誰作主？梁經國、黃仲遠同埋周子欣。咁咧，我哋十二點鐘新聞之後翻嚟咧，咁就有基哥。咁咧就有基哥有好歌。咁咧就更加咧，我哋就聽下基哥嘅好歌啦。嗱，跟住嚟最後呢個歌咧，係我自己經常都 favorite 最中意嘅其中一首歌。咁咧就係、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就好像很好吃啦。咁其实而家我哋讲嘅咧，唔系净系好食咁简单，因为咧，即系入边嘅苦况咧，系不为外人道嘅。即系有时有啲业主咧，都即系知道呢、這个了解一下个疫情，了解一下而家即系我哋而家面对紧嘅困局，大家守望相助啦。吓、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即系唔识得去咁样谂嘅话咧。最终的受苦其实 end up 是你自己会受苦的。 嗯、 好，最后一只歌王菲的红豆，多谢 Eric， 拜拜。 拜 拜。 相信一切。 相信一切。